今年2月1号到3月20号，北京7家重点农产品批发市场、20家大型农超对接连锁超市、15家农餐对接大型连锁餐饮企业以及17家蔬菜直营直供企业将同时开展春节蔬菜保供联合行动。保供品种以居民日常生活所需要的大白菜、白萝卜、胡萝卜、土豆、洋葱、黄瓜、西红柿、豆角等8种大陆菜为主。新发地、顺心石门、大洋路、月各庄、昌平水屯等7家重点批发市场，280家与市场签订场地挂钩协议的生产基地和市场内蔬菜运销大户作用，加强产销对接，提前将耐储品种蔬菜运至市场储存，增加库存数量。这些市场除夕到正月初五免收进出场交易费，并开展节日送温暖活动，走访慰问留守经营商户，吸引商户留经和进场交易，增加蔬菜货源，保障节日市场供应。针对春节期间社区菜市场、农贸市场等商户返乡过节、蔬菜经营户减少等市场供应特点，物美、金客隆、超市发、永辉、家乐福等等20多家大型连锁超市的790家门店，智广富树、百鸽湾、山西天镇、河北永清、康安农业等17家蔬菜直营直供企业的680家连锁经营网点，以及全聚德、东来顺、便宜坊、梅州东坡、聚德华天等15家大型连锁餐饮企业的810家门店，均在春节期间正常营业，并加大假期各连锁门店和网点配货频次，保障货源供应充足。北京餐饮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春节期间老字号餐饮等品牌企业要适当的延长营业时间，保障市民的年夜饭需求，并增加蔬菜半成品售卖，方便市民回家做饭聚餐，所有菜品或者套餐必须明码标价。此外，将引导部分餐饮企业在春节期间提供早餐，满足节日期间的早餐需求。今年春节家政服务保供行动从即日起持续到3月2号，参与行动的42家规范化、连锁化、品牌化家政服务企业预计引进1万名家政服务人员进京服务，5万多名家政服务员错峰返乡过年，留守在服务岗位，保障春节家政服务市场的供应平稳。那本周更多的身边事儿，我们就连线新京报记者刘洋。你好刘洋。 哎，你好文山。 辛苦刘洋和我们分享一下这一周的身边事儿。 这个春节期间呢，全国预计3.85亿人次出游。这个再过几天呢，就是传统的这个佳节春节了。这个2月6号的时候，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了新闻发布会，然后回答了记者有关这方面的提问。记者从发布会上获悉，春节期间全国零售和餐饮企业预计可以实现销售额达9000亿元以上，全国国内旅游市场将达3.85亿人次。这个根据商务部的监测，今年春节市场总体平稳有序，商品供应是充足的。全国36个大中城市呢，日均猪肉供应量达到3万吨，蔬菜的供应量达到了16万吨。各大批发市场、超市生活必需品的备货量呢，比平时增加了30%至40%，可以供7到10天的这个销售。针对节前啊，蔬菜、肉、蛋等食用的农产品价格上涨的现象呢，商务部副部长王炳南回应说呢，上周全国36个大中城市食用农产品平均批发价格比前一周上涨了1%，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受冰冻、雨雪天气等因素的影响，30种蔬菜平均批发价格上涨了2%。预计春节前农产品价格还将有一定幅度的上涨。 那假期出行方面有没有更多的消息？ 这个7天春节假期也是大众出游的高峰期。国家旅游局副局长王晓峰说，预计春节期间全国国内旅游市场将达3.85亿人次，同比增长了12%，实现国内旅游收入4760亿元。其中呢，举家出游占主流，春节家庭游特色明显啊。据国家旅游局数据中心调查显示，52.7%的游客选择家庭自助游，34.5%的选择近郊游。另外，这个2、3线城市商业街区啊、博物馆、主题公园、游乐场、动物园、庙会都有望迎来大量的游客。这个南下避寒、北上玩雪仍然是现在广大游客春节出游的重要动机了。调查显示，65.9%的出游居民选择国内中长线游，比例最高。三亚、哈尔滨分别列国内旅游的目的地城市的前2位，海岛游、冰雪游热度最高。王晓峰说， 春节期间，国家旅游局将加强对冬季旅游线路的监督，全面开展对旅游从业人员的诚信经营教育，并将集中公布一批典型案例和旅游不文明的记录。在2月1日至3月15日期间，国家旅游局将部署各地开展市场整治力线行动，针对春节前后的旅游市场秩序，重点规范导游职业行为，严厉打击黑导游非法职业和强迫消费等各种严重侵害这个游客合法权益的违法违规行为。 我们在分析很多听众朋友自己的过节旅游方式的时候，会发现我们的生活带来了非常大的改变，尤其在消费习惯和消费方式方面。 这个今年春节消费市场最大的特点就是消费升级了，随着生活水平提高，大众消费理念发生很大的变化，消费选择更加注重品种、品质、品牌，消费内容也趋多样化。过去呢，过年消费主要是商品方面的消费，比如说置办年货呀、走亲戚、送礼物，大部分都跟吃和穿有关系。现在服务类的消费呢，比重越来越大了，像餐饮、旅游、教育、健身、娱乐、文化等。据这个商务部的初步了解，今年年夜饭订购也非常火爆啊，特别是一些老字号有特色的包间，餐桌基本上都是在90%的以上。许多这个外卖平台都推出了成品、半成品的年夜饭的配送服务。针对往年春节期间就餐难、保姆荒等问题呢，各级商务主管部门已经出台应对措施，比如北京启动了家政服务保供行动，组织了42家大型家政企业，通过提高工资、发放节日福利等方式啊，动员了50,000名家政服务员留在北京，或者是错峰返乡探亲。 那根据往年的经验，在节假日出行会遇见各种各样的问题和困难，有没有需要特别提醒我们听众朋友的？ 近期消费者网呢，连续接到多个旅游消费投诉。消费投诉问题主要涉及旅游企业单方面取消旅游订单、航班取消退费难、在线支付被扣错款，以及订票遭遇捆绑销售等强制消费等方面。提醒大家，春节出游的时候，游客应该早点做准备，选择有资质的旅游企业，认真的签订旅游合同。签订合同前呢，要仔细阅读合同条款、约定以及各类风险的提示内容，特别注意增加条款、购物条款的内容啊。比如说这个有几个案例啊，就是第一个是订单被取消的案例。这个祝女士呢，于2017年12月11日啊，在马蜂窝平台上预订了一套曼谷长青房酒店的游泳池卧室。付款成功以后呢，收到平台确认函。12月18日晚上呢，祝女士接到马蜂客服电话，说由于系统或酒店价格出现问题，要取消她的酒店预订，可以赔偿她100元的优惠券，让她重新再订房。祝女士订单被取消以后呢，她发现之前预订酒店仍然在线销售，就是价格翻了几倍，这就是一大坑啊。其次呢，还有这个航班取消退费难。麻先生啊，近日向消费者网在线投诉平台反映啊，他在去哪儿网上订购了去泰国的往返机票，由于1月25号南京飞曼谷的出发航班临时取消了，无法按原定日期去泰国，所以他订购1月28日从泰国返回南京的机票，只好去这个去哪儿网上申请退票。但去哪儿网的客服告诉他，只能按照原价退还去泰国机票，从泰国返回南京的机票没有办法退票了。这个去哪儿网的解释是呢，与航空公司官方客服核实，航空公司告知麻先生呢，返程机票不可以退票，只能申请退税，退税需要扣除手续费，具体这个退款金额以及航司审核为准，大总共只能退200-300块钱。消费者这个不认可呢，所以协商不成功，就出现了这种航班取消的难题了。再有就是在线支付被扣错款的曹先生呢，近期反映他在12306客户端购买了2张从江西九江到江苏南京的火车票，在用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发行的信用卡支付的时候呢，显示这个付款不成功，但随后邮政储蓄银行寄送电子账单上呢，却显示了扣款记录。这个12306客服说呢，12306订票网站显示的是交易未完成，根本就没有扣款。所以曹先生多次联系这个邮政储蓄银行信用卡中心，对方客服人员表示呢，交易确实已经扣款了，因为属于非网银的交易，所以无法提供扣款平台的交易流水号，也不能办理退款，所以这个问题呢，目前也没有解决了。然后再有订票遭遇强制消费，有消费者呢往在线投诉平台近期接到多个有关订票遭遇捆绑销售的消费者的投诉。不少消费者反映，通过在线旅游平台购买车票的时候，被网站默认勾选意外险、P 优先出票套餐或其他接送站优选服务。消费者认为，网站在消费者不知情的情况下呢，设置默认勾选服务选项呢，涉嫌侵害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 其实这个也不是在年底刚发生了，因为《新京报》的记者之前也做过一项这个某家这个大型的这个网站有这个默选这个打勾，然后强制消费的情况，所以也是希望这个百姓们在买票的时候一定要仔细的审慎的去检查一下，如果真的有不需要的这个被默认的勾选项目呢，把它勾掉就好了，以免就产生不必要的麻烦。 感谢新京报记者刘洋的分享。 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谢谢。 2018一起出发，这里有阿尔卑斯山的融雪，也有维多利亚的彩虹，这里有加勒比海的浪花，也有香格里拉的神话，这里有外面世界的风，更有家乡鼓楼的钟。我们出发吧，2018向世界出发。 欢迎回来，听众朋友，这里是周日版的《我们出发吧》，我是苗山。春节将至，很多朋友现在已经陆陆续续回家过年了。除了坐飞机、搭火车，选择开车出行的朋友可注意了。2018年春节假期期间，北京市区域内所有收费公路对七座、含七座以下的载客车辆免收通行费，免费通行时间为2月15号除夕0点到2月21号，也就是大年初六的24点，以车辆驶离出口收费站的时间为准。免费通行期间，小型客车免费专用通道实行不发卡抬杆放行， ETC 车道维持限行不停车方式通行，免费小型客车通行费收费额为零，缴费车辆正常收费，其余普通车道维持限行零卡交费通行模式，对小型客车免费放行。据介绍，预计2018年春节期间，本市高速收费公路日均交易量将可能达到165万左右。与其他免通行费假期相比，春节假期交通以长途回家过年和短途走亲访友为主，民俗庙会、重要的景区景点周边交通将会比较集中。预计假期交通运行总体相对平稳，假日末期各高速公路进京方向可能会比较容易发生交通拥堵，重点路段高峰时段会出现交通压力集中的情况，其中2月15号、20号、21号为重点日，每天的上午9点到12点、下午2点到6点为路网总体交通压力比较大的时段，峰值可能出现在上午的10点到11点。说了交通，我们再聊聊北京周边。近日，延庆推出10条冰雪旅游线路，包括八大席、石烹香宴、素食、五谷风灯宴、滑雪、看冰灯、泡温泉等等。春节期间，市民可以在延庆度过别具地方特色的假日。这10条延庆冰雪游线路中有2日游和3日游线路，这些线路以冰雪家、乡村家为核心，将延庆冬季的景区景点、精品民宿、特色美食、养生温泉有机结合。临近春节，精品高端民宿、特色民俗村和美食等旅游项目更是富有年味儿。以原乡里、时光长城、百里山水小镇、山楂小院为代表的近20家民宿，给市民带来高端住宿的体验。春节期间将举办住小院、品民俗、过大年等民俗活动，以火盆锅豆腐宴、八大席、石烹香宴、素食、家宴、春饼宴、五谷风灯宴等为代表的民俗美食，让人大饱口福。那我们下面再走远一点，乌兰察布第二届冰雪艺术节最近开幕了。近年来，乌兰察布依托区位交通、气候及旅游资源优势，抓住北京市和张家口市联合举办2022年冬奥会带动和催生的3亿人上冰雪巨大市场机遇，积极将冷资源变为热产业，大力发展冰雪旅游、四季旅游，全面推进旅游加的战略，建设了一系列的国际滑雪场，还有一批重点的旅游项目，推出了皮草购物加温泉加滑雪加民俗加美食等等丰富多样的精品线路，不断完善基础设施和提升服务质量，切实满足北京等广大城市游客对塞外草原冬季冰雪旅游的需求。以激情冰雪草原、畅享乌兰察布为主题的乌兰察布第二届冰雪艺术节活动，总占地面积达到27万平方米， 在传统冰雪艺术节的冰雕、雪雕、冰灯等基础项目上，还增加了儿童游乐馆、国际大马戏、海洋动物展演、蒙古族民俗体验等多种集观赏性和互动性为一体的娱乐项目，真正做到冰雪灯三位一体，游购于一站服务。在这里，游客可以感受到时尚与传统、国际与民族、艺术与美食的激情碰撞，一元尽览草原冰雪美景。三亚是咱北方游客在春节期间主要出行的旅游目的地。近日，三亚市发改委召开2018年春节期间旅游饭店价格行为提醒告诫会，要求旅游饭店依法经营，明码标价，不执行政府指导价的，最高可以处以200万元罚款，进一步保障三亚旅游市场秩序，维护市民游客合法权益。三亚旅游饭店标准客房严格实行政府指导价管理，已经于本周开始在大堂或服务台醒目位置公示春节期间的标准客房实际销售价格，接受消费者和价格主管部门的监督。三亚将联动相关部门，共同维护旅游市场的秩序。去南极看企鹅，对于很多人来说都是自己旅游梦想清单当中最重要的一笔。近日，北京市旅游发展委员会发布了关于加强赴南极等生态脆弱地区旅游活动管理的通知。针对近期日益火爆的南极旅游，旅游委要求各大旅行社出团前30天备案团队信息，同时游客要签订环保承诺书，减少对南极等生态脆弱地区的环境破坏。根据通知，在组织赴南极等生态脆弱地区旅游活动当中，组团社负主体责任，法定代表人是第一责任人，旅游者对自身旅游活动行为负责。市旅游委要求相关组团社要落实好有关法律法规和我国已经加入的生态脆弱地区公约条约的贯彻执行，依法依约从事旅游活动。各旅行社要加强环保旅游、文明旅游宣传，行前要加强对导游、领队和游客等人员的相关知识培训，认真介绍旅游目的地等相关情况和相关规定，并要求游客签订环保承诺书，详尽说明旅游需注意的环保事项，提示游客不得从事国家法律法规、公约条约禁止的活动。游客行前收到的南极行程手册堪称是史上最严，单是环保规范和注意事项就有30多项，包括登陆前要用吸尘器对衣服以及口袋搜身，防止无意中将隐藏的物种留在南极，还要更换经过消毒的特制登陆靴。此外，游客不可随意弃置垃圾，不可带走任何在南极的动植物、人造物品，不可喂食、触摸鸟类和海豹，或亲近摄影而改变他们的生态行为等等。今年冬天以来，各大旅行社掀起了赴南极旅游的热潮。根据不完全统计，访问南极的中国游客从2008年的不足100人到2016年的3944人，已经增长了将近40倍。仅今年1月份中旬，就有2000名中国游客从北京、上海、香港出发，在南极专线的游轮上汇合，包船前往南极。2018年，中国有望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南极旅游第二大客源国。听过资讯之后，我们又要出发旅游了。这一站我们将会去哪儿呢？又是哪一位大来宾做客我们节目呢？稍事休息，我们出发吧。第二时段即刻出发，我是苗山，稍后见。 穿上你的鞋子，人们跟我这么说，可是过2-3年后又变成你很自由。我该如何解释每个季节的迷信，这是种很勉强的过度分析。到底自由和知交有什么关系？社会练成我的悲观主义，我说给你听。人家不必懂，因为没有什么

就是地中海三部曲著名的历史学家克劳利著作的。 嗯， 他就提到了这个曾经中世纪的晚期一直到近代的前期统治了地中海差不多有600年之久的威尼斯共和国。 嗯， 威尼斯呢我去过了很多次，包括威尼斯双年展，包括大家都想威尼斯水城嘛，从上小学的时候、大家都知道那个。 那今天也去威尼斯吗？不去。 可以去一趟， 但是主要去 威尼斯之外的威尼斯共和国曾经的地盘。 哦，那今天我们的目的地是哪里呢？ 如果你手边有一张世界地图，不妨把它打开，就是亚德里亚海的东岸。比如说地图上会看到克罗地亚呢，就是当时前南斯拉夫几个国家离开了，克罗地亚很霸气的把这个海边这一航线都归他自己了、就差不多就是以他为主的这个亚德里亚海的东岸这一侧。 哦，所以我们今天的主要目的地应该算是克罗地亚以及亚德里亚海东岸的一些景点。 是的， 哇，没有太多擅长地理的女孩，但是呢听上去我们今天好像是一趟人文之旅，对吧？ 人文之旅没错，但是这趟线其实很适合女同胞，因为颜值很高，非常适合美美的自拍以及你的男朋友或者老公给你创造大片。 我、真没有想到这是从黄哲嘴里说出来的，我以为是一个有历史典故的或者是有人文关怀的一行句子，结果是说特别适合出大片的地方。 你可以穿越到欧洲的古装啊。 这一下飞机这是哪里啊？ 还是威尼斯。 哦，还是威尼斯。 正好我去的时候是世界的三大艺术展之首威尼斯双年展。 嗯， 我是为了赶这个去的。 嗯， 但是呢我一想正好是之前看过地中海三部曲把这个威尼斯共和国曾经的荣光讲一下，因为原来东欧一带也曾经是海洋文明这么发达，而且相当于是达到了人类历史所能达到的同时期最高度。 嗯， 我想我得好好看看。 我也想好好听听。 威尼斯市中心有一个国际码头，长度就像我们其实上就像我们的公交车那样的一个国际班轮，我就到了克罗地亚。 国际是个船啊。 对，就是你从地图上可以看到，如果是坐火车或者汽车过去呢，相当于就是绕一个大弯，就有点像比如说我们从北京出发，如果是你去大连，你从路途上就是绕一大弯，你要是从海上比如说从天津然后再坐个轮船，就相当于取它最近的距离。 嗯， 对，真的是冰火两重天呢。威尼斯那个地方我知道苗山也去过， 嗯， 经常是可能头一天或者是上午还是30多度， 嗯， 一阵风雨之后马上就换一个季节 啊。对对对，他们那个季节变化快，而且温度变化也快。 我去的时候正好是9月份，据说是前一天还穿着短袖呢，我去的时候那一天把身上所有能找着的衣服我都穿上了。 哦， 正好是赶上这个风雨交加。但是我到了对岸的叫做波雷奇，如果翻译成中文，克罗地亚最西侧的小城，在伊斯特里亚半岛上。我到的时候是晚上9点，你猜我忙第一件事是什么？ 吃饭。 脱衣服。 哦，因为那个之前风雨交加的时候，然后呢天气特别冷，所以穿了好多衣服，结果到了这儿就特别热。 对对对，然后我先买一个扣子，我先按下步表啊。 嗯， 这可能是我走过的不能说最简陋，但是就是说是最简洁的一个海关了。 嗯， 上面就写着如果你是非申根非克罗地亚，因为克罗地亚现在是加入了欧盟跟申根，但是它原则上它出入申根还是要那个 过一下关。 过一下关。对，当时想的是一个呢是它是从威尼斯到这个亚德里亚海东岸，或者就是说从威尼斯共和国曾经的母城到这个他们的外省，就是最近的一条路选的这个城。但是呢我之后我一看历史书，就说是当天晚上就脑补，就是补了一下课。 嗯， 一看哎呦，这儿还有一个拜占庭时期的一个教堂内饰，还是一个世界遗产。 嗯， 然后呢我一看反正这城也不大，从城西走到城东一共花了半个小时， 就横穿整个这个小城是吧。 然后头天早上我一想，那我就早点去，然后争取我再多去一个地方吧。然后在那儿没想到4个小时的这个城市之旅，有2个小时基本上算是一个他乡遇故知， 然后碰见熟人了。 他算是我们中国人民老朋友的老朋友。我出去到8点钟，我7点半起来，我然后我出去一看，哪儿哪儿都不开门，整个一个城市就有点像那个，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那个美剧那个罗马。 嗯， 就像那个战争爆发之前整个这个城市的这个 空城， 一片空城的样子。 哎，可是这是九月份的事儿对吧？当时 对啊， 我记得如果是冬天天冷，有可能早上起来人少，为什么九月份是天气很好的时候呀？都这样， 那个地方的人其实怎么说呢，伊斯特里亚半岛在1945年以前都是意大利的领土。 嗯， 他们不仅是吃的很像意大利， 懒散的劲儿也像意大利， 没错，而且是各种面食啊，以及这个有点像我们中国人喜欢吃的炖菜烩菜，但是是意大利口味的，非常好吃，而且价格只有一半。 行，一会儿咱们那个下半时段的时候重点说说吃 的 问题。 没有问题。满小城颜值非常高，我就在这儿就举着相机咔拍。 嗯， 看很多这个建筑上比如说写着15几几16几几的都不算是比较老的，有的单从建筑的工艺上就能看得出来它的始建的年头应该能差不多能追溯到起码是我国的宋元时期。 嗯， 但是就在这个中世纪街区，我就看见有一家店开了。哎呦，我一看，哎，这老板哥们儿挺帅，将近1米9，大高个，英语说的也不错。我一看墙上，哎，有这么多的这个名人的合影。他这个店主业是冰淇淋店，我一想， 哦， 冰淇淋店按理说餐厅都没开，冰淇淋店怎么开的这么早？后来他说，因为我年轻的时候我是运动员，我保持着一个非常良好的一个锻炼习惯。 嗯， 然后他一听一聊，哦，你是从北京来的，那你应该认识马季奇吧？我说那个我认识他，他不一定认识我，但是他就是说啊，那是我们克罗地亚足球选手，就是我跟他不直接认识，但是我跟在这个杭州绿城效力的萨米尔，他是我的小兄弟。 嚯！ 啊，然后这大哥就是他是。这个75年生人，曾经是克罗地亚的冠军队萨格勒布迪纳摩的主力中锋，又在意甲踢了几年。 哦，这还是个运动员。 对，曾经有这个经纪人要把他运作到中国来踢，结果呢，他就是还是说，哎，我那会儿我不是还想进国家队吗？ 啊，差点就能来咱们那个中超踢球。 对，他现在不仅是还是当地业余球队的主教练兼主力中锋，然后他自己还打排球，还会打乒乓球。 哦，这是个运动健将。 整个前南斯拉夫，特别是克罗地亚，只要是球类，除了羽毛球，但是严格来讲，羽毛球不是圆形的，只要是圆形的球，足球、篮球、排球、水球、乒乓球，甚至保龄球都是世界级的。 然后他们是非常有运动细胞的国家，对吧？ 没错。 哎，我觉得这个时候咱们聊了这么久，应该问出一个小问题，我来提一个好了。 好的。 就是考考听众朋友，有没有在之前这十来分钟认真听我们聊天，黄哲一大早碰见的唯一开着的这家店是卖什么的呢？如果您知道答案，就别忘了搜索微信公众号苗小山，山是珊瑚的山，告诉我您的答案以及您的姓名联络电话，猜对的朋友就有机会获得我们出发吧周日版特别礼品哦。 2018一起出发，这里有阿尔卑斯山的融雪，也有维多利亚的彩虹，这里有加勒比海的浪花，也有香格里拉的神话，这里有外面世界的风，更有家乡鼓楼的钟。我们出发吧，2018向世界出发。 刚才这个答案呢，相信大家，我说到这儿也就把这答案就点破了。 嗯， 他的冰淇淋店，我一看呢，墙上挂这些名人，得有一半以上是网球运动员，比如像小威啊，像这个小德，这些纳达尔等等等等。因为世界著名的克罗地亚网球公开赛就在这个小城的郊区的那个乌马格小镇。 嗯， 之后我又到达了这个达尔马提亚地区，那个地区，如果是喜欢篮球跟足球的朋友，都听说过斯普利特海杜克队，喜欢篮球的都听说过这个扎达尔队，都是这个起码都是欧冠级别的，都是在 对我来说都像天书一般。 对，但是在当地，于是乎呢，像你这样的女生比较这个颜控的，真的满街都是这个衣裳架子 帅小伙，是不是？ 对，但是呢，你可能得站在台阶上，因为很多都是1米9以上。 怎么能这样就说出来？其实我站起来也显高。 足球、篮球是一方面，其实他们的不太为这个大部分普通的用户所知的，他们的水球项目在世界上更是这个冠军级别。我去的时候正好扎达尔在那个进行这个欧冠篮球比主场比赛，哎呦，当时全程都是在看篮球，所以我当时去的时候那天我是感觉，哎，怎么这个城市没有什么游客呀？当时我在海风琴的时候， 就是它有一个著名的，在这海岸边，就是你海的潮汐可以自然的弹奏出风琴的声音，然后建筑材料里面凿上萤火。我说，哎，怎么没有那么多的游客呀？哦，都去看篮球了。 哎，刚才你说那个自然潮汐的声音是挺有意思的。 对，这是这座古城少有的，可以说是当代的建筑， 依据的是一种自然现象，其实对吧？ 对，其实也是根据的是古人的智慧，也是这个当代的设计师在没有建成这个海风琴之前，就感觉到，哎，这个城市，这个在海边的这个声音，就感觉像自然弹奏的风琴。 嗯嗯， 这点我不得不说一个什么呢？这个我不是一个很好酒的人，但是在那期间呢，是每天是中午跟晚上是必定要喝一点葡萄酒的。 克罗地亚人很喜欢喝葡萄酒吗？ 他们算是老世界，但是他们不太为这个中国人广为人知。像澳大利亚，比如说这是新世界， 新世界 它有这个很多酒庄，你一看都叫什么什么旗的， 嗯， 很多都是克罗地亚的移民。 哦， 对，就是他们把他们的酿酒技术带到了澳大利亚，这一点是为什么呢？就像刚才我提到这个城市的声音，为什么就像这个听海哭的声音，为什么就这么像琴呢？这是因为克罗地亚整个沿海地区，就是达尔马提亚地区，或者说亚德里亚海东岸地区，整个就相当于是建筑在一大片的这个石灰岩的岩石之上。 嗯， 所以就是这种石灰岩的这个质地非常非常的适合产酒。 石灰岩的质地也适合产酒，我一直以为像法国南部的阳光啊、沃土啊， 那边的阳光也一样很充足。就像我说的，我从威尼斯到同样纬度，只不过到了海的东岸，我就要忙着脱衣服。然后当时我还有一个朋友，正好是在这个巴尔干半岛另一侧的罗马尼亚，他就是他的纬度其实比我还要再略微的靠南一点，但是他就是说，怎么感觉咱俩是在两个季节？他感觉像在冬天， 就相当于这么近，但地理位置的不同，经纬度的不同，它没有那种细腻的沙滩是吧？只有那种颗粒相对小一点的石灰岩构成的小 沙 子。沙 滩的话，你要略微的从城市中，你其实你骑着自行车可以走远一点。 其实你刚才提到酿酒的这个技术的时候，有很多的克罗地亚移民到了澳大利亚之后，其实相当于启发澳大利亚新世纪红酒的诞生，包括现在的发展。我一直以为他们拥有这种酿酒技术，没想到他们那个地方也适合产葡萄，是吧？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啊，你如果你这个地方不产的话，那你怎么可能做这个东西？ 我一直以为东欧是以产水果酒见长，因为他们那儿那个水果很丰富，是吧？像比如说希腊呀、匈牙利呀，他们都有自己，像土耳其也一样， 是 自己酿自各种水果酿制的酒。 但是这点来讲呢，因为克罗地亚它一直属罗马，以及后来这个威尼斯共和国，再后来包括拿破仑曾经还到达过那边，它一直其实准确的说，它算是西欧文化圈， 西欧文化圈。 而且包括它刚才我提到它的饮食习惯，其实和这个意大利非常像，再加上它又是在海边，有充足的这个阳光，也很温暖，和大部分寒冷的东欧又不太一样，或者说是可能跟克罗地亚靠东部，比如说它的首都萨格勒布这样的内陆山区地方也不太一样。 嗯， 所以说呢，到这儿我不得不说，如果不是这个苗山极力邀请呢，我其实本来不太想把这一片我的自留地介绍给大家。 想自己悟着，然后每次我自己偷偷去玩，别人都不知道，是不是？ 但是我相信啊，这其实要说悟，可能也不见得悟得住，因为我发现这个地方的这个银莲的普及率是这个在我在欧洲这些地方，除了像这个巴黎的商圈为主的巴黎，比如说老佛爷呀，比如春天百货等等等等，以及这个中资企业非常多的希腊，这个银莲的普及克罗地亚算是非常高的。就像我刚才提到的，可能是不到一万人口的小城都有，起码会有一台，在市中心会有一台银联机。像这种刚才我提到的像扎达尔这样的大城市，可能一个街区就会有一台。 哎，其实刚才我们问了第一个问题，也就是抛砖引玉一下，然后现在是不是您再设计一个小问题考考我们听众朋友？ 不知道这个听众朋友们有多少是好杯中之物的这样的这种酒友。克罗地亚呢，它的这个酒非常的物美价廉，这个和它的这个土壤环境质地有关。克罗地亚沿海的土质主要是由什么构成的？ 哦， 这个问题送给大家。 刚才我们其实有提到，对吧？ 是的。 那这个答案是什么？您知道吗？别忘了搜索微信公众号“苗小山”，珊瑚的山，等着您的答案哦。 从这个问题呢，苗山就勾起了我对这个颜值这件事儿的 啊，我以为只有我感兴趣，你也感兴趣这个话题吗？ 因为这个地方非常出才貌双全的，不仅是运动员，包括艺术家也是。 你记得这个钢琴王子马克西姆·摩尔维查吗？ 嗯，马克西姆 身高2米02， 嗯， 然后长得又非常帅。他的老家我一看，难怪这个地方出这样的。他的老家这颜值也非常高，也是在这个克罗地亚沿海的小城，叫做西贝尼克，城市的主教座堂，也是一个世界遗产。就是而且这个地方呢，不仅是城市的颜值高，他的老家也就是一个2万人口的小城，拥有着起码是在欧洲非常知名的交响乐团和合唱团。 哦，就是说这么小的一个小城，拥有这么在音乐方面有造诣的合唱团和交响乐团。 哎，而且就像我刚才提到的，克罗地亚这个地方呢，是在运动方面可能比如说这个城市主攻篮球，扎达尔，这个城市主攻足球，斯普利特，像那些小城也各有分工。你看有这个主攻这个网球公开赛的，也是世界级的这个网球这个大赛，这个有这个主攻什么这个音乐艺术，就是马克西姆的老家西贝尼克。还有一个地方呢，是曾经是前南斯拉夫规格最高的国际电影节，就在那儿。 哇，体育方面这么强，文艺方面看来也是相当之强啊。那到底这个办电影节的地方又是哪里呢？我是苗山，稍后和您接着聊。 回到你身旁，回家感觉多么棒。 下班，起飞，出游。人生是一段旅程，出发才能遇见未来。我们出发吧。 今年2018年冬奥会盛大开幕，特别发行的2018冬奥会纪念钞现已面向中国区限量发行，统一发行价格为796元。目前北京地区认购活动将在今天结束，由于认购活动十分火爆，剩余配额十分有限，请想要认购的市民朋友立刻拨打统一认购专线400-919-6100，

而且规模并不比罗马的那个小很多。比如说家门口有一个并不山寨而且是水准很高的这样的一处原汁原味的古罗马景点。 哦，我以为只有我们喜欢在这种景点拍婚纱照，原来当地人也喜欢。 是颜值高啊。 你知道有的时候我们在想拍婚纱照会挑一些比如阳光啊海滩啊这些比较美的海岛、 啊、 对，所以我当时在想，哎，他们拥有这么好的这个自然资源，有这么多可以当背景拍婚纱照的地儿，怎么会去一个遗址上面去拍？ 吃惯了山珍海味，可能你就想吃一点粗茶淡饭， 哦， 也是历史的粗粮供你咀嚼。 人家这个可以当背景的资源实在是太丰富了。 没错，你想不仅是电影人喜欢这座城市，比如像索菲亚罗兰几乎每年都会到那个地方，当然离他意大利老家也非常近，每年都会到那个地方住上几个月。然后像这个写尤利西斯的那个乔伊斯，可能他老家就是英国爱尔兰那边苦寒， 嗯， 他就想找一个晒太阳的，他甚至终老在那儿。就这个城市它有一个古罗马时期一直留到现在的一个城门，它的雕像就是坐在椅子上的那个雕像就还在城门边待着呢。从这个普拉这个城市坐船，就是你可以到这个有一个叫布里俄尼岛，这个岛是曾经这个咱们中国人的老朋友铁托元帅， 嗯， 他的最喜欢的这个度假地，就有点像我们的秦皇岛似的， 嗯， 对，每年的这个夏天他都会到岛上去。然后那个岛上呢还有一个动物园，就是养着这个全世界的其他的国家元首赠给他的一些国礼。 哦， 但是我现在去的时候发现很多实际上都已经是李二代了，就属于曾经的动物，比如把孩子生在了那儿，因为你想这个都是几十年前的事儿，甚至可能都是三代四代。 嗯， 铁托元帅呢不仅喜欢小动物、 嗯、 他还有一个爱好，他呢是这个工人阶级出身，然后他就特别喜欢这个比如一些机械什么的，然后他特别喜欢汽车。这样这个岛上呢很长一段时间包括到现在也是只有一辆真正的汽车，就是他的座驾是这个美国人送给他的一辆凯迪拉克。 嗯， 他自己还特别喜欢邀请这个其他国家元首，就是也是南斯拉夫人民的老朋友上这个岛上来做客，他甚至还会亲自去迎接，比如像这个勃列日涅夫啊，像英国女王啊，还有像美国总统，他曾经都这个开车来迎接。说到这儿我不妨再提出一个问题。 哎，好好，我就喜欢这个环节。 刚才我提到了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前南斯拉夫的最高领导人铁托元帅，他非常喜欢汽车，那么他在这个岛上的座驾是哪个国家赠给他的国礼呢？ 哎，我们问题来了，不知道收音机前的您有没有认真听，我们刚才提到的铁托元帅拥有的这辆座驾是哪个国家送给他的国礼呢？如果您知道答案，就别忘了搜索微信公众号苗小山，珊瑚的山，然后留下您的答案以及姓名联络方式，如果您猜对的话就会有机会获得我们出发吧独家小礼品哦。其实我知道美国嘛，对吧？ 是这点，这个不得不说呢，前南斯拉夫在这个欧洲它是一个挺另类的存在， 嗯， 就是它的地理位置算是东欧，但是它的思想观念呢其实又非常的西方， 嗯， 不仅是他们年轻人的这个英语普及率比很多像法国或者西班牙这种老欧洲都要高很多， 对对， 而且往往还不带口音， 非常标准是吧？ 可以说是能跟德国人有了一拼， 嗯， 而且他们的这个生活方式也非常的西方，比如说呢，作为中国的年轻人，你会发现克罗地亚这个地方呢是少有的你能找到夜生活的地方。 哦，是吗？ 对对， 我一直以为就是他们是一个很安静的国家， 而且他们那个地方的电子乐非常的发达。这个尤其是当我到达了国家最南边的一座大城市，50,000人口的大城市， 嗯，叫什么名字？ 但是这个城市几乎美剧迷没有不知道它的，杜布罗夫尼克就是《权力游戏》里面的君临城。 哦，杜布尼什么什么了？ 杜布罗夫尼克， 杜，你知道，其实你提到这个电视剧啊。对我来说真的很难懂，我每看一集都像看一部电影一样，非常的费脑仁儿，因为它的情节真的是一环套一环的那种。 包括克罗地亚在内的前南斯拉夫这个地方，是当年威尼斯共和国曾经把地中海的这个亚得里亚海东岸几乎这个所有的重镇都拿下了，唯独这个城市跟他打了200年的仗，最终取得了独立的地位，就是然后保持了800年的独立，其他有200年是在跟威尼斯共和国在打仗，但是打仗的同时呢，后面800年跟他做生意， 所以这个地方的这种可能是君临天下的气质，就是在战地黄花分外香。 哇，那这个地方对于美剧迷来说简直就是不能错过的重要一战呢。 就是这位啊全游里面的国家领导人曾经纵横拜贺的地方，就是我脚下的地方。 嗯， 那你这种感觉肯定会非常深。 这个地方叫什么来着，再告诉我。 杜布罗夫尼克。 杜布罗夫尼克。 而且到这儿来呢一定有两件事要干，上山及下海。 嗯， 上山呢就是一定要乘缆车到达 制高点，是不是？ 它准确的说不能说是城市的制高点，但是它相当于是一个城市的屏障，就是说山以外你可以比如说交给这个比如说什么以前的土匪啊海盗什么你可以随便站，但是这道山不容易翻过来。 嗯， 下海呢从那个山上往下看，包括整个周围的那一片亚得里亚海的海域，一年中差不多得有300天天气是非常好，君临城相当于就在你脚下，潜水是 OK 的，那个地方是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近海潜水圣地，包括它的这个那个地方可以相当于是整个东欧海滨度假五星级酒店最多的地方，就是这个城市。 所以你指的下海指的就是要么、就是、 一个是潜水，还有一个呢如果不喜欢潜水的人 坐船 乘船在这个沿着外面这一圈看看曾经的这个君临城。 嗯， 相当于是你是视角是略微的，你要往上抬点头，抬一点眼皮，有点相当于我来了，我看见了，我征服了。 哇哦，原来是这么来的。 对，有点像我从这海上来，我到这儿来，我来接管这片地方的感觉。但是呢咱们要我必须要提一句的是什么呢，咱们在这儿呢其实更加作为一个中国人，你会提到我们现在的这样的一个和谐的环境来之不易。 嗯， 为什么这么说，那个地方是世界遗产，但是它曾经在20年前的前南斯拉夫战争中60%都曾经毁于炮火。 嗯， 包括我在那他们就是城市的最好的一个市中心最好的五星级酒店比较贵，我吃了个午餐，那个建筑呢是曾经包括一次大战的时候都是当地最好的这个酒店，就是国宾来了都住在那里。 嗯， 这个墙上就有这个当年这个战争留下的断壁残垣又重新接上的痕迹，就是在那儿这个喝这个酒看着这城市是真的是感慨万千。就这个城市的60%是战后又把这个曾经失落在比如说有的掉在海里有的这个就散落在街道上的构件，以及又找好在当地都是石灰岩都是一样的接近的这个件把它重新一件件复原，相当于是破格又把他们重新的录用为世界遗产。 对，就是 有点像华沙古城 复建的。 对的，所以说当时作为中国人你想哎这真的我们能生活在这个环境真的是来之不易， 但他们的痕迹都是能看得出来，他是诚心保留了那个痕迹。 是的， 是吧？ 是的， 我相信如果想还原的话这技术肯定不是问题，但是留下痕迹的这种想法和初衷还是想让大家铭记它，面对它，以示警醒。 包括我提到的这个城市制高点的这个山上有一座战争博物馆，战争博物馆上面也还提到的，就是说我们不是要这个记住仇恨，但是我们也一定要记住在这个土地上发生的事情。 嗯， 就是曾经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旅游胜地曾经爆发过这样的战争。 嗯， 那我不妨提一个问题。 啊，好嘞。 好，在杜布罗夫尼克也就是权力的游戏的君临城的城市制高点的那座山上有一座博物馆，它的主题是什么？ 哦，这刚才其实我们提到了跟复建这座城市是有关系的，您知道吗？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叫醒开心，洗净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了。揭晓答案时间到，那这个博物馆的主题是 战争博物馆 啊，战争博物馆。现在我们应该展望未来，同时不忘过去哈。 而且杜布罗夫尼克呢，给我留下的不能说是比较深的一个印象，就是我当时选择在那儿把我的行程在那儿的时间最多，因为那个地方呢，相当于是从地图上看是克罗地亚的一片飞地， 嗯、 相当于它跟克罗地亚其他的国土都不接壤，它这边是波黑，这边是黑山。我在那个地方呢分别选择了波黑跟黑山的一日游。 哦， 从那儿去这个波黑的时候就特别有意思，因为波黑呢不属于申根区，它也不属于像克罗地亚这样已经加入申根但是没有并没有完全撤除边防的地区。 嗯， 它就是申根区之外 独立的， 但是它对申根区以及拥有申根签证的其他地方的居民比如说中国人， 嗯， 它也是可以这个免签进入的，但是原则上是要查证。 但是我有个问题，你从波黑回到申根区的时候那可是第二次入境了，如果你的申根签证不是多次往返的话， 是的，一定要记着一定要办多次， 就是曾经有这个其他的驴友朋友跟我讲，可能如果是不较真的时候就过去了，较真的话你真的回不来。 对，这非常危险。你说我的那个回程机票，回北京的机票都是比如说我从法国回来，或者是从那个我们刚提到的克罗地亚回来什么的，你要是去了波黑可就回不来了，坐不了飞机了。 但是这点我为什么说这个可能不较真的时候就让你出去了，这种风险是存在的。如果说一开始就没让你出去，你其实你心里也是踏实的，那我这个时间我安排干别的就可以。 嗯， 我在这个从这个杜布罗夫尼克我去波黑的，就是也是一个世界遗产古城莫斯塔尔的时候， 嗯， 这个路修的非常奇怪，你是要先进入波黑唯一沿海的那个线，就是但是那高速公路是直接是连贯的， 嗯， 然后你再出波黑，再重新进入克罗地亚的领土，再从克罗地亚往东走，在这个掉头进入波黑的山区，等于这条路这个出入克罗地亚跟波黑的国境要达到三次， 嗯， 其实只有一个小时的路程， 就是距离上面其实很近，但是方式上面有点复杂。 去的时候是一早上，当地的那边的人比较喜欢睡懒觉， 嗯， 就是可能是太阳太充足了，可能意大利西班牙包括他们在内的南欧人都是因为享受阳光，第二天可能晚上夜生活， 嗯， 第二天早起都起得没那么早。这几次过关的时候，走的时候是早起八点，然后看这个所有的关没有看见一个工作人员，直到最后一个看见了一个工作人员正伸着懒腰来上班，然后就看见这个牌照是克罗地亚的牌照，挥挥手让你过去了。 嗯，只要你早起趁乱。 等到回来的时候是晚上六点，我前前后后我的护照上被盖了，我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盖的，一共给我盖了五个章。按理说你要么比如说是都是一对儿一对儿，也应该要么是四要么是六啊，怎么给我盖了五个章呢？ 这说明这个关卡够多的这一路上。 但是其实上毕竟都是曾经的前丹斯拉夫兄弟，其实老百姓跟老百姓之间的关系还是很和谐的。 其实不是老百姓关系，人家认识你是谁，主要是你的手续合法。 没错没错， 这个是很关键的。 没错，刚才我就是提到我去的这个波黑的一日游的目的地是莫斯塔尔。 嗯， 莫斯塔尔也是这个一个世界遗产城市。 我其实并不关心你这些地理名了，因为我已经都没去过。我关心克罗地亚吃什么，咱们说点吃吧，怎么样？ 在沿海地区呢，这个一个是就刚刚我提到，它跟意大利的纬度几乎相同，物产也几乎相同， 嗯， 除了有这个特殊的这个石灰岩所促成的这样的葡萄酒的性价比非常高。 嗯， 它的这个海鲜就不用说了。 对，地理位置好嘛，就是挨着海，肯定有好多海鲜。 海鲜的这个包括它的龙虾，虽然不像这北美龙虾个儿那么大， 嗯， 但是亚德里亚海东岸的龙虾比西岸的相对来讲要味道要更好。 那克罗地亚的菜 跟潮汐有关， 克罗地亚的菜系它主要是一个什么样的？ 拯救中国味，去那儿非常合适， 特别适合我们的中国味。 就是他们其实整个他们要说他们算是东欧国家的一个特点的，有一个还是挺明显的东欧的，就是吃生的吃的少，就是吃这个 炖菜， 炖菜烩菜非常的多，就是特别是比如说我们的老年人去到那儿去， 你们老年人， 就我们中国的老年人， 我这太客气了， 就我们的父母辈， 对 对， 爸爸妈妈， 叔叔阿姨们去非常的合适。而且还有一个呢，就是不像比如说你要像欧洲的整个包括荷兰、德国以及法国北部在内，可能到冬天呢，蔬菜相对比较少。 嗯， 这个地方因为就像我说，它的气候非常宜人。各种的硬食的蔬菜也非常多，比如说如果咱们中国人比较喜欢吃这个蔬菜的摄入量比较大呢，去那儿也非常合适。 那他们就是比较有名的几道名菜你记得吗？ 他们的名菜其实相对来讲很简单，一个是海鲜拼盘。 海鲜拼盘， 对，其实就是看当日的鱼货了， 嗯，时令的都是。 对，还有一个呢，就是难怪这个地方这么出运动员，它靠海，但是它又是整个欧洲乃至世界都出名的优质的牛肉产地。 哦，牛肉产地， 对，难怪他们出运动员嘛，炖牛肉，只不过他们是把这个加了一点点奶酪的面团跟这个炖牛肉在一起， 牛肉疙瘩汤是吗？ 哎，可以这么说，只不过这疙瘩也是现成的，已经熟了，再搁到这个汤里的，跟它煨一点汁儿。 哦， 对， 其实我最开始猜，我以为它会和匈牙利和奥地利的那个 goulash， 嗯， 就是我管它叫胡萝卜土豆炖牛肉， 嗯， 我以为会是跟它有点像。但我没想到它是吃面疙瘩的，其实它还有点融合俄罗斯的那些风格，汤底什么的。 汤底，对，所以我觉得它毕竟它也是斯拉夫民族， 嗯嗯， 可能有点他们从这个斯拉夫民族的这个老家南俄草原带过来的一些习惯。虽然说他们到达了一个温暖的地方， 对，西欧的人比较喜欢偏冷餐一点， 但是克罗地亚人吃的还是比较以炖和煮为主，跟我们比较像。 对，但是如果相对比较偏冷的，就是海鲜拼盘。 海鲜拼盘，它这个海鲜也是煎一下的嘛，就在平底锅上。 能煎的，比如说是需要煎一下的，有的比如说你不能生食，它会煎一下， 嗯， 就会让它这个里面都是，但是还是一层，比如说鱼肉是粉红色的颜色， 嗯、 看上去非常诱人， 还是很嫩。 比如说像有一些这个从深海来的一些这个贝类，它有的时候就建议你生吃。 那会腌制一下吃吗？ 海水的味道其实就已经给它腌制了。 哦，就是纯天然， 撒一点点柠檬汁就够了。 嗯，新鲜 是的，所以说他们这个就是冷热兼容的这海鲜拼盘，特别是行走在杜布罗夫尼克和这个扎达尔以及斯普利特这三座城市，就是他们更靠南的这几个城市是更合适的。 哦， 北部就是曾经意大利的领土伊斯特里亚这个地区，比如像普拉、像这个波雷奇这些城市呢，其实有一个东西很好吃，就是披萨。 意大利，对，因为它挨着意大利嘛，挨着威尼斯， 它曾经也是这意大利的领土。而且那个包括威尼斯人爱吃的这个墨鱼、 嗯、 就是在亚得里亚海的，可能是亚得里亚海的北部海域和墨鱼是比较盛产的，南部海域可能它更往地中海的深处去，所以说它的这个各种深海的东西会更好一点。 所以说聊到克罗地亚的美食，我觉得关键词提炼出来应该是新鲜的食材。 但是你知道我为什么我选择有一天波黑一日游吗？ 为什么呀？ 得有差不多十天没有吃到羊肉了。波黑那个地方，你知道波黑它是这个穆斯林国家， 嗯， 在莫斯塔尔吃了一个这相当有点像这个土耳其烤肉拼盘，因为波黑它是曾经这个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这个领地，就是曾经在一战之前那个地方曾经是土耳其的领地，包括为什么一战会爆发也是跟奥匈帝国把它那个地方吞并的有关、 嗯、 为什么爆发在波黑首都萨拉热窝。 你说了这么多历史故事，不就是为了去那儿吃口羊肉吗？ 对，所以在莫斯塔尔我点了一个最大盘的一个羊肉，看着它也是曾经在战争中被炸毁的老桥又被修复成为重新成为世界遗产。 吃了好几天健康的海鲜蔬菜水果，要吃一点横的是吧？ 对，一定要补充一点能量。 所以就是大家如果去克罗地亚旅游的话，中间想吃点横菜，就可以在申根签证多次往返的前提条件下去趟波黑一日或两日游。那最后我们总结一下这个克罗地亚，黄哲认为我需要规划成几天的行程是比较合适的。 你的目的地如果是主要是在威尼斯这个为主的意大利北部，那你不妨可以选择比如说北京到威尼斯最快的航班，你可以在威尼斯玩两天，然后再从威尼斯再坐船到克罗地亚，到刚才我提到的这个波雷奇或者洛维尼或者是普拉等等等等，都有直接到达的这个像公交一样方便的船，基本就是一天得有数十班的那种船， 嗯， 是这个 OK 的。然后比如说就像不妨像我这样一路往南玩，因为杜布罗夫尼克是每周有三班从那儿直接飞到这个威尼斯的飞机。如果呢你的在意大利的目的地是在靠南部的话，那你也可以从杜布罗夫尼克到意大利南部，就是靴子根儿的那个巴里，它有这个西发招致的，就是睡一宿觉，在船上睡一宿觉就可以到的这个轮船。 那克罗地亚停留几天比较好？ 如果像我这样把这个重点放在威尼斯共和国的这些曾经沿海的这些颜值很高又很有历史的这些小城上，那你差不多你规划个十天的时间是 OK 的。 嗯， 如果你要是往这个内陆深入，比如它的首都萨格勒布等地，那你起码你要有两周时间。但是以我的建议，其实像克罗地亚这个东北部的内陆地区呢，你可以其实不妨可以和斯洛文尼亚或者可以和塞尔维亚，就是刚刚对我们中国免签的也是一个老朋友国家、 嗯、 可以打一个包。因为如果是它的西部，其实和意大利打包是更合适的。 我们有的时候旅行啊，就不用说我就要去这个国家每个地方去一趟，其实你完全可以按照这个地理位置看它离哪国家近，你去那国的时候顺便就去一下这个国家的周边城市。 自驾游的朋友呢，也可以到达克罗地亚，比如说沿海最北边的这一片地方的时候，租上一辆车，开到最南边的杜布罗夫尼克，再把它还了。 嗯， 这个它沿海高速也是刚刚修好，刚刚全境贯通、 嗯。听上去反正是大家要行前吧，准备一个相对比较周密的，根据地理位置，然后呢交通方式比较方便的一种形式出行。克罗地亚是一个非常好的旅游目的地。 虽然这个沿海的这个高速路刚刚贯通也免费，但是由于盘山路非常多，因为整个城市都是建在海水冲刷的石灰岩上，整个的这个国境也是沿着它，等于属于那肯定必然是曲了拐弯了。如果是 驾驶技术对自己不是那么的自信的，还是应该在国内再找找自信。 所以如果您打算最近呢去克罗地亚旅行，就把我们节目反复听一听，听听黄哲给我们带来一些实用性的消息。今天这期节目是我做的最艰难的，因为我的地理特别的不好，然后听说你那些地名对我来说很生疏，而且克罗地亚我还没去过。 没事，待会儿节目你不妨你可以放一个相声地理图。 那今天呢，非常感谢人文地理作家黄哲带给我们的这一段克罗地亚人文之旅， 谢谢大家， 也非常感谢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今天早晨的陪伴，我是苗山，感谢您的收听，也希望您继续关注文艺广播下面即将播出的精彩节目，祝大家周末愉快了。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 在普吉岛，琪琪第一次画了大海，并且的肉肉在巴黎自己拍了100多张照片。 世界带给孩子的远远超出想象。 中信旅游推出一家一团，专为家庭出游设计，两人成行，专车专导，行程灵活，价格惊喜。欢迎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或致电1010-9898。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 我想认购2018冬奥会纪念钞。 好的，先生，您需要留下您的身份证信息来为您进行认证排号。 好的，我的姓名是小杜，身份证号码是56789。 好的，您的信息已经成功认证，您已成功排号2588号。您现在可以拿着身份证去建国门北京广播大厦参加活动。对了，由于发行活动十分火爆，原定于今晚6点结束的活动将延长至8点，请您尽快前往。 好的，我现在就去。 2018冬奥会纪念钞认购活动将在今日结束，现在拨打电话进行实名制排号认证，即可有机会参与在建国门北京广播大厦的认购活动。报名专线：4009196100，4009196100。